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513集，刺杀。 王爷，那废宅清空了，午夜马上要到了。 哲影和子影来告诉赵普，赵普点了点头，看包拯。 包相，有事吗？ 包大人此时才回过神，想了想，点头。众人转身去外边试阴阳殿。包衍等人兴致勃勃跟着，赵兰也乐呵呵要跟去，可刚走到门口，救完了火的歌清就拦住他。 哎，公主，皇上让臣接你回宫。 我要看完。 公主还在受罚呢。 你讨厌。 赵兰踹歌清，歌清也无奈，他也不想伺候这刁蛮公主，不过南宫季也怕了他了。宫里几个大内侍卫每次都猜拳轮，谁输了谁负责保护他，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输的都是他。歌清总觉得南宫他们是不是合伙出老千呢，每次都是他输。不过也没办法，赵真吩咐了，把赵兰带回去，别总也在外边叫人笑话。 多晚了，你个金枝玉叶大半夜的在外边成何体统？ 见赵兰不肯回宫，一旁赵普就板起了脸。公孙抱着小四子眨了眨眼，赵普还是蛮有点皇叔的架势的。 赶紧回宫了，你娘该着急了。 赵兰一脸委屈，不过没辙，只好心不甘情不愿的跟着歌清回宫。 你也回去。 包大人看着包衍，又看向歌清。 歌大人，帮本府把包衍也送回去。 歌清愣了愣，不过还是领命了。不过歌清有些纳闷，开封府那么多高手，为什么要他送呢？不过他也没多问，可能展昭他们有事情要忙。包衍张大了嘴，看着他爹，极力睁大眼睛表示抗议。 我又不是金枝玉叶，我干嘛也要回家呀？ 你们几个也都回去，大晚上的，小孩子要早点睡。 八王爷指了指王琦和欧阳纯华，三人面面相觑，随后看了看正趴在赵普怀里打瞌睡的小四子，还有兴奋地蹦跶着跟林业火他们去抓鬼的萧良。 这两个才是小孩子吧？ 你也回去。 太师踹了庞玉一脚，庞玉眨着眼，有种怪怪的感觉。几人自然是不想走的，正看到关键的时候，不过没办法，包大人脸一板，谁都不敢造次。歌清负责送一群人回府，拖着一群心不甘情不愿的书呆子往回走。当然了，庞玉还是蛮配合的，他虽然很好奇，不过小侯爷最怕鬼，觉得没必要没事找刺激。等人走了，展昭微微皱眉。 大人，那么多人，就只有歌清一个侍卫。 我跟着回去吧。 白玉堂觉得包大人这么做可能有什么目的，就想暗中保护众人。 哎，不用，白少侠一跟着，能引出来的也引不出来了。 白玉堂微微一愣，庞太师笑眯眯对众人眨眨眼。 放心，没事儿。 众人都意外地看着太师，太师平时最胆小了，绝对不会拿他家千顷地一棵苗的庞玉去冒险的。于是啊，八王爷、包大人还有庞太师，三只老狐狸一副讳莫如深的样子，估计是有些安排的。此时午夜将至，公孙让人准备准备，就等着时辰一到，大家一起唱歌谣，然后跑进去一个，看看会不会出来个鬼。歌清带着众人往回走，皇宫最近，先送赵兰回皇宫，然后再是开封府、欧阳将军府、王丞相府和太师府。庞玉说自个儿住开封府就行了。纯华和王琦也急着想知道试阴阳殿的结果，就说去开封府拼床。赵兰撅着嘴羡慕地看着众人。 到了皇宫门口，歌清将赵兰交给南宫，说自己再送众人去一趟开封府，就回头出来带着四人接着走。 差不多到午夜了吧？ 包岩边走边看天色，此时开封大街上静悄悄的，夜晚还有一层薄薄的雾气，凉风嗖嗖。这时庞玉拍了拍包岩， 等我一会儿啊。 众人都见庞玉提着裤子往一旁的街角钻。 干嘛？人有三急吧。 我也想方便。 淳华也想跟进去，却被歌清突然一把拽回来，挡到了身后，同时就听到庞玉大叫一声，提着裤子边喊边往回跑。包岩和王琦两个书生汗毛都竖起来了。欧阳淳华功夫也是一般般，这半夜三更的也有些毛，就听庞玉边跑还边喊， 滚滚啊。 与此同时，庞玉身后一个人影窜了出来，庞玉撒腿狂奔，身后一个白色的身影一手伸在前方露出利爪，那样子像是要抓庞玉的脖子，而众人的目光都被那白影脸上那一个白森森的鬼面具吸引了。 就是他， 王琦喊了起来，欧阳淳华也认出来了，是那晚上那个鬼面人。歌清已经抽刀冲过去了，就在那鬼面人的爪子要抓到庞玉的时候，歌清一刀砍了过去，挡住了鬼面人。歌清一刀砍中，才发现那鬼面人戴着黑色的铁做的指套，所以手才像爪子一样。歌清的刀是宝刀，一刀砍中，发现对方的手指没断，就知道这铁指套是宝贝，而且对方内力不低。鬼面人似乎并不想理会歌清，躲开他一刀之后接着追庞玉。 要杀庞玉？ 庞玉也发现了，边跑边喊 啊，怎么又是我，老子招谁惹谁了？ 鬼面人第二爪抓过来，淳华毕竟是将门之后，从腰间抽出软剑，一剑对着他的手腕子扫了过去。鬼面人一收手，一翻身弃了庞玉，直取淳华身后的王琦。庞玉抱着脑袋好奇， 要杀我和王琦？哇，这哪跟哪啊？ 包岩反应还挺快，拉着有些呆的王琦就跑。那鬼面人追得紧，但刚抓住王琦的衣领子，歌清的刀就到了，一刀下去，鬼面人只扯掉一块衣领子。歌清将四个少年挡在身后喊了一声， 往皇宫跑。 说完，歌清挥刀跟那鬼面人大战了起来。歌清估计了一下情势，未必能轻松赢了鬼面人，但是他们刚刚离开皇宫不远，四人狂奔过去的时间绝对可以拖出来。只是歌清正按照计划拖延那鬼面人，就听到身后又一声庞玉的惨叫传来， 还有一个，哎呀我去。 歌清一皱眉，余光就瞥到那四人突然往回跑，而他们身后另一个白衣鬼面的人在追。歌清一愣，怎么有两个鬼面人？就在他一走神的瞬间，肩头被那鬼面人拍了一掌。幸亏歌清警觉反应也够快，只是擦伤了一些，但还是那句话，那鬼面人似乎并不想跟他纠缠，而是从他身边掠过，迎面去袭击往回跑的庞玉他们。午夜时分，公孙示意众人可以了。展昭开口念了一遍那一首《世人谣》，念完之后，房子没有任何的变化，展昭往北面的门进，白玉堂也跟了进去，因为烧毁了房屋倒是也方便了，可以清楚看到内部的情况。就见两人从北边进，然后又晃晃悠悠从南边的门出来了。这两人既没有不见，也没有看到鬼面人跑出来，四周围依然是一切正常。 看到阴阳殿了没？ 简直就是胡闹。 果然是骗人的。 既然有人要烧掉这宅子，表示这里有什么线索需要被破坏，再仔细找找。 众人点头返回宅子仔细寻找。 庞玉等人刚才跑到街角，正准备转弯跑去皇宫求救，没想到眼前又一个鬼面人杀出来，四人吓得转身就跑。淳华一抬头，就见前边的鬼面人也来了，前后夹击没得跑了。他一把拽住包岩，包岩拽住庞玉，庞玉拽住王琦，四人就往一旁的巷子里跑。可惜淳华慌不择路，是条死胡同。四人无路可逃的时候，一个鬼面人已经追进来了，但上方葛青也到了。葛青落地，横刀挡在了四人眼前，跟两个鬼面人对峙。 联络信号。 包岩提醒庞玉，庞玉也想起来了，摸出联络信号就往天上抛，可响箭还没放上天，后边一个鬼面人射出袖箭，将响箭打了下来。葛青微微皱眉，后边来的那个鬼面人似乎比前面那个功夫更加好，而且葛青注意到后来的那个鬼面人似乎是跛的。葛青毕竟是练武之人，与身后四个书生不太一样，而且他对战的经验也比较丰富，根据他的感觉，后边那个人貌似就是昨天那个鬼面人，杀气很重，前边这个武功稍微差一点儿。那鬼面人虽然戴着面具，但似乎是察觉到了葛青扫过他腿部的视线，这时就听到他说话，声音隔着面具传过来，有些发闷。 一个不留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